说的不好都鼓掌。你看今天多好，一位鼓掌的都没有。看见了，这叫人缘。 你这就叫没羞没臊。 愿上电台电视台做节目，好演。 对， 提到这个电台啊，那是由来已久。 是吗？ 想当初没有电视，就是电台。电台播音满地都是，要说干个电台就跟做小生意一样，都是私营的，艺人们呢包时间段，这个时间说相声，这个时间唱大鼓，这个时间唱戏，五花八门，他以广告为主， 是啊， 乱七八糟，您呢就是听个乐，听个热闹， 哎， 特别的有意思。 陶先生，拦您一句，这样好不好？您在这儿给我们学一学过去老电台的播音怎么样？ 学一学老电台的播音。行，我今儿卖卖力气。 好， 那好，我现在就是一部收音机了。看我这个耳朵了吗？ 这是 调频钮。 那您这眼睛？ 指示灯。 嘴， 音箱， 鼻子， 插座， 一样废品没有。 那我现在就开始广播了啊！ 好， 注意，当，当，当， 三点了， 当， 我，这怎么还一下？ 刚才您听到的最后一响，北京时间3:60， 你说四点不得了吗？ 北京相声大会广播电台、德云社广播电台、曹云金分台开始广播。 开始了。 99.81千周，7856公尺， 两道算术题呀、 由0点到24点为本台广播时间， 圆轴转， 希望各位按时收听。 受不了。 首先请您欣赏太平歌词鹬蚌相争，表演者荷花女。 哼，这段好。 昨日里阴天为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那半悬空落下了鹬蚌子，免吃守灵往下牵，那鹰牵棒肉疼难忍，棒夹鹰嘴两翅山，大南边来了渔翁，一位有一位渔翁是来在了岸边，他倒说欢喜欢喜真欢喜，折楞蹦儿就酒渔翁的换钱，有鱼鹰落下了这伤心的泪，叫一声隔棒儿要你听言，早知道落在了鱼人手，倒不如你归大海我上高山，你归大海饮天水我上高山乐安然，这就是鹬蚌相争于人得利，你是伸头容易是退头难。 好，真有味儿。 下面是评剧欣赏时间。今天我们为您特地安排了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为您带来的 哪段 讲话？ 讲话他不唱啊， 讲完了再唱。 那咱听听 他为您演唱的是现代评剧《金沙江畔小酸枣》的唱段。 好。 小酸枣滴溜溜的圆，浮云圈纯天然。啊，对不起，演员唱错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下面是京剧老唱片时间。请您欣赏传统京剧红娘叫张生片段，表演者荀慧生。 荀派的红娘，这个好。哇，有日子没听了。 酒至深，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醒来，你步步爬，放大胆人气推上小孩，怕跟随着小红娘一样一样。

先给一石头，然后给一刀，刺啦撕块肉啊，他放在火上烧，不熟拿牙啃呐、啊，那谁也甭想猫，汪汪 汪汪，我先撕你一块。你过来，你过来。啊，你说的这是北京人啊？ 北京人呢？ 北京人 啊，没错。正宗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人类最早的人就是我们北京人，没错吧，朋友们？ 北京猿人都出来了、 哎，左手拿石头，右手拿把刀， 就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再把人家孩子吓着， 就是今儿晚上我回家该睡不着觉了。这 你把这孩子都吓着了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演员？我还正宗相声演员，我把你捧的。乌嚷乌嚷的，你把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去那边，那傻姑爷那儿。 哎呦，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先砍一石头，再给一刀，我受得了吗？我这， 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动物，又没给你一刀。 再者说，那动物你不能瞎打，你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吗？你 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那阵我还多半拉是野生的呢。我先吃了谁算谁的吧。 你们俩别嚷嚷，还叫 北京人？ 你得说点 别嚷嚷了。 北京的，那是北大海。 你老不 打住！ 完了， 常老师来了。 你见我，朋友们，原谅，请原谅我，教育无方，教育无方，就请原谅。 常老师可厉害啊！ 嗯， 小戴，过来， 连我都说， 过来， 过来， 小杨，过来，小大山。过来， 小男生， 让在座的朋友笑，像话不像话啊？北京人是你们两个人说的这样吗？ 哎，常老师，您告诉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北京人？ 记住了， 北京人什么样？ 北京人 啊，什么样？ 我这样。这 常老师，这不行 啊！ 您别光比划，您得用相声语言形容咱们北京人啊！ 这还难得住我吗？啊，说说你们听听， 我听听。 北京人， 嗯， 皇城根底下出生， 嗯， 中南海边上长大，虽然家里房子不富裕，五洲风云都在咱们脚下。在座的父老乡亲们，我说的对吧？ 好，我不错说的， 听见了没有？ 好， 咱北京的朋友就这么热情， 嗯， 咱北京人就这么有志气。嗯、你别看胡同口外头卖冰棍的老太太， 嗯， 不光是卖冰棍儿， 哦、 嗯，如果你让他说高兴喽，兴许就告诉你和联合国开发冰棍的合作计划。 这 嚯，嘿，咱北京人好凑个热闹， 哦、 好打抱不平， 哦， 马路上， 嗯。 发生一起车祸，十个人围观，你看吧，五个人向着的哥，五个人向着警察，准是这样。 嗯， 咱北京人热情，外地人跟咱打听道，掰开了揉碎了，东南西北犄角旮旯，三分钟的道能给他说个十分八分的， 这 啊，一点不能走差。 哦， 咱北京人。在马路上看见哪个招牌字写错了，行了， 嗯， 写封信立即送往全国人大。 这 我保护消费者利益、 哦、 哪级政府都得向着咱们老百姓说话、 哦、 看报北京人最爱看的国际版、 哦、 说实在的，这叫什么呀，站在家门口关心全中国，北京的哥们儿个个没说的，对不对呀、啊咱北京人 呢，常老师， 如果说 常老师，您还刹得住闸吗？ 我再说一会儿。 嗯， 咱常老师，您别说了，一会儿小心再有人把您给轰出去。 是 为什么呀？ 就是您说的有道理，就是举例不太恰当。 哎， 哪点不恰当？多特点，多形象啊！ 您这还特点呢？ 啊， 我认为您说的好多是缺点。 看看你没注意， 好的您一点没说。 国家想着这是优点吧？ 啊， 对不对？上联合国这是优点吧？到了联合国，到了跟人 让他说， 有 让他说，让他说。他上了弦的人都这样，姜昆，哎，你来说说他，你来说说他， 他您说他是不是瞎说？ 他那不能那么说呀！ 你们俩说的对吗？你们俩说的对吗？ 我说的还可以。 大山，你说那什么词啊？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七几年教你词儿，2002年你怎么还说呀？ 你教的词还能错 啊？空话。还有你杨毅，你说你还第一名呢，你不配。